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0月28号星期日，农历的9月20。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首先依然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文化服务资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来一起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由颐和园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清宫旧藏玉器特展正在颐和园德和园展出。这次展览展出的清宫玉器以乾隆时期的玉器为主，共展出清宫玉器93件。乾隆皇帝喜欢用玉制印玺来表现自己无所不在的权力，80多岁时仍让人篆刻自强不息的印玺，以表明自己孜孜求治的政治理念。展览中展出的自强不息玺印与首都博物馆的印玺遥相呼应，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现场近距离欣赏这些清宫玉器。情定海南蒙发祥作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本次展览共展出蒙发祥绘画生涯不同阶段的代表作共49幅。这些作品取材于海南的山山水水，展现了海南光影迷离、含蓄朦胧，充溢着淡淡墨韵的美感。今年正值海南建立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又是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首年，这个展览成了画家对海南故土家园的深情礼赞，更是浸透了传统民族审美情怀的博大境界和优秀文化。这次展览会一直持续到11月4号。非遗与设计艺术文化节正在北京陶瓷艺术馆举行。这届艺术节将展出300多件花卉作品，是以燕京八绝和民间九珍、陶瓷、玻璃、金属、织物为基材创作的，也是2019年北京世园会工艺花展的预展。展览同时，北京陶瓷艺术馆还推出了工艺传承大讲堂，相关的专家与市民分享工艺知识，讲授制作技法。现场展出的还有愉悦生活鱼文化学生作品展，500多幅由学生群体创作的粉笔画，将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鱼的审美趣味。临近香港秋拍的日子，今年香港各家拍卖公司秋拍的拍品当中，佳士得将推出一系列隶属画家家属旧藏的富宝石珍贵作品。这个系列画作是首度亮相拍场，颇为难得。这个系列当中，从东欧风景人物到山水，画作原著墨迹对富宝石的艺术创作形成过程、画风演进历程的研究价值和意义都极为重大，价值斐然。除此之外，富宝石的东欧写生作品为数不多，现存仅有约50幅，在拍场上亮相的作品更是非常罕见，预展的估价在1200万元左右。这个周末，全新升级改造的香山新华书店将正式与读者见面。香山新华书店建于1982年，坐落在香山公园和植物园之间。改造后的香山新华书店有200平方米，店里都是香山红叶的设计，头顶有红叶造型的天井灯，脚下红叶也散落在透明的玻璃灯箱里，座椅靠垫也是红叶的样子。 书店在保留原有的旅游类书籍的基础上，还甄选了党政社科、文学艺术、儿童读物、生活保健等类别的图书，特别是有不少介绍北京历史文化的书，北京古桥、变迁、北京老规矩、旧京图说、老北京方言土语等。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利用周末走进这里，品读书香，感受经典。来关注电视荧屏，去年首档聚焦文创领域的综艺《创意中国》脱颖而出。本周第二季《创意中国》强势回归北京卫视，作为北京卫视的招牌节目之一，第二季《创意中国》在持续聚焦创意创新、展现文化创意新趋势的热点和基础上，实现全方位的升级改造。节目组历时五个多月，在22个赛区、100场赛事、近4000个文创项目中，精选出40余个最具文创价值的代表性项目，从不同领域和角度提供对于文创的见解和思考，带来文化和创意的深度碰撞。一部《舌尖上的中国》曾让纪录片导演陈小青这个名字变得广为人知。由陈小青携团队打造的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今天晚上将首次与观众见面。新片延续过去一集一个主题的框架，将以8集的长度分别讲述山海之间、落地生根、摇变万化、香料歧路、滚滚红尘等主题。这部纪录片将继续邀请来自《舌尖上的中国》的老班底担当创作班底，为广大电视观众带来熟悉的舌尖味道。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2019年是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艺术家达芬奇逝世500周年纪念。最近，位于荷兰的泰斯勒博物馆正在举办一场达芬奇展览，展出了33件达芬奇原作，这是荷兰历史上首次回顾艺术家的原作精品。展览向观众呈现了达芬奇对人脸面部表情的演绎。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真正的艺术家，对所有的事物都很着迷，包括飞行器、建筑学、工程学、植物学、火炮学和人体解剖学。但他喜欢的个人消遣之一是画脸，无论是在笔记本的边缘的涂鸦，还是在完整构思的草图，最后都被用在他的画作当中。我们节目一直在倡导大家有一种有范儿的生活方式，那您知道使用手机和您平时的文化生活有直接关系吗？最近美国的科研人员对安卓手机和 iPhone 手机的用户平时休闲生活及幸福感的关系做了一项调查。根据调查显示， iPhone 用户平均使用手机的时间是4小时50分钟，而安卓用户的时间是3小时42分钟。而在周末的生活方式上， iPhone 用户喜欢在周末出行与亲人朋友结伴出游，而安卓手机的用户则比较喜欢宅在家里看电影，或者捧上一本书享受阅读的乐趣。近日，并称为美国三大影评人奖的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奖宣布，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将获得终身成就奖，并将在明年的1月12号颁奖。协会主席表示，宫崎骏的动画为观众展现了一个迷人的、不可磨灭的、充满想象力的世界，这是宫崎骏继金狮奖终身成就奖和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之后的又一个重要奖项。宫崎骏的动画是几代人满满的回忆，今年已经77岁的宫崎骏目前正在制作自己的动画剧著的最新作品《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泰坦尼克号游轮的故事举世皆知，升级版复制品泰坦尼克二号游轮本来定于今年首航，现已推迟至2022年，届时将是泰坦尼克号沉没110周年。泰坦尼克二号造价5亿美元，可以容纳2400名乘客和900名船员，船票将像泰坦尼克号那样分3个等级，船舱布置等设计和装饰将完全复制泰坦尼克号。游轮将先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航行至南安普敦，然后沿着泰坦尼克号的处女航线横跨大西洋前往纽约。为了避免重演悲剧，泰坦尼克二号配备了足够多的救生艇、救生衣以及导航仪等救援安全设备。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在美丽的大运河畔，通州区将举办2018北京图友嘉年华， 暨通州区徒步大会活动，这次徒步线路全程16公里，沿途不仅有秀美的秋景，大会主办方还增加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通州区全民健身成果展示以及科学健身、冬奥冰雪运动和民俗知识等内容，同时还会推荐其他的优秀绿道，满足徒友们的不同需求。通州徒步大会已经连续举办了5届，今年的大会上，徒步爱好者们既可以徒步健身，也可以登上观景平台，远眺千年大运河、美丽的城市副中心，感受通州的巨大变化。2019年中考英语听说机考将于2018年12月22号和2019年3月23号进行。北京实行新中考方案之后，英语口语考试纳入中考内容，英语口语和听力一起机考，每年2次，取2次中的最高成绩与笔试成绩一同组成英语科目成绩计入中考总分。根据考试说明，中考英语听说机考满分40分，包括4道大题、5种题型，分别是听后选择、听后回答、听后记录和听后转述，以及短文朗读。考试时间大约在30分钟左右。记者从最近召开的2018到2019年度冬季供热暨扫雪铲冰工作动员部署会上了解到，本市供热准备工作目前已经就绪，如果没有特殊天气情况，11月7号各供热单位将陆续启动锅炉点火试运行。据了解，近期各供热单位将陆续在居民小区和单元楼下张贴供暖通知和提醒，点火试运行后，市民如果发现自家暖气有跑冒滴漏现象，应立即拨打通知上的电话报修。11月7号，12345供热服务监督电话将开通，市民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投诉举报。从这个周末开始，首都机场各停车楼将新增停车费提前支付方式，这是首都机场继开通支付宝、无感支付、银联闪付等便捷缴费方式后再次升级智慧停车服务。据了解，旅客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支付宝客户端扫描区域内的提前支付二维码，在提前支付界面输入车牌号，确认进场时间、停放时长及收费金额后进行停车支付，支付后旅客可以直接将车辆驶离停车楼，免去排队缴费时间。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金秋北京的诗与画，当代中国诗画名家林若曦、扎振科、曾三凯三人联展正在1号画院进行。这次展览上都有哪些精美的作品？北京的金秋都有哪些独到的韵味？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林若曦以及中国书法研究员、著名作家、诗人扎振科和城市文化范儿一起带您领略金秋北京的诗与画。 二位老师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展览吧，为什么会想到把诗和画融合在金秋这样的一个主题之下搞这么一个展览呢？ 其实这个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美丽。 嗯， 那么也就是说秋天到了北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巨大的建筑群、延伸的建筑群背景下面的这个远景的这个红叶， 嗯， 所构成的一幅画面是非常的雄阔。 嗯， 那么这样一个画面，我想呢，我们不光城市风，还应该有季节的风。 是， 这样城市的美它会延展到大自然中去。 嗯，所以说最美的金秋北京值得用最美的诗和画来展现哈。 对， 林教授有什么想说的？ 以前读书的时候听说那北京的那个一年四季很分明。 嗯， 春天的时候那个芽立春的时候它就生长了，在秋天的时候立秋的时候那就落叶就下了，非常的分明。 嗯， 当我到北京来工作的时候还真的是这样。 您是个南方人哈，嗯，广东那边的，所以那边可能四季不会像我们这么分明。 对， 但是我们老是说那一年四季都非常的温暖哈。 对对对对，这里非常的分明的。 哎，那么分明的四季，尤其是美丽的金秋，给了二位很多的创作灵感。我们从地理的位置和自然条件来说，对于秋天就有一种天然的这种敏感。那么从哲学和文化的角度来说，人们尤其是艺术家们又赋予了秋天哪些内涵呢？ 首先是我们对自己就近的生活的环境自然的感受，从人类文明社会以来，渐渐的我们开始去仰望这个星空，仰望宇宙。 嗯， 最后我们建立了一个时间的概念，一个一年的概念。 嗯，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社会大背景，经济大举措，文化大思潮，它们影响着，决定着我们的价值取向、生活择业，乃至恋爱和婚姻。十字路口如何抉择？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懂投资，说好生活，欢迎大家来到杜帅开说。您好，杜帅。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 他是一位经济学者，是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高校的 MBA 特聘导师和客座教授。他是一位创业者，私募基金、地产开发、金融投资，曾被称为业界传奇，是多个央企的金融顾问。他就是杜帅开说的主角，杜帅。他是金融学博士后，知名天使投资人、金融投资人、金融评论人，著有创业自传类畅销书《率行的青春》、畅销书《率行的演讲》、《房市》等。 那么每个周六和周日呢，我们都会邀请杜帅来给大家开说，说说生活中和我们息息相关的经济、投资等等这些话题。 嗯， 哎，我们说过跟老年人相关的一些经济话题，也说过了这个金九银十的这个房地产等等哈。 嗯， 那么今儿我们要来说一个很多上班的朋友们，尤其是这个集中在一些写字楼上班的朋友们很熟悉了， 嗯嗯、 因为很多朋友到了办公室之后都会有叫一杯咖啡外卖的习惯了。 嗯、 这个十一之前呢，星巴克咖啡选择了开始外卖业务，继星巴克选择外卖之后，另外一家快餐巨头麦当劳也加入了外卖咖啡的混战。就在十一之后呢，麦当劳中国又宣布旗下的麦咖啡品牌推出外送服务。 嗯， 现在这个咖啡外送可以说是市场竞争相当的激烈啊。 是 啊。而且呢，尤其是一些新加入的一些，他们会有很多优惠券，所以我为什么会说现在大家一到办公室就叫一杯咖啡呢？因为就会特别便宜，才几块钱，十来块钱一杯，以前一杯咖啡要20-30块钱。 是。 有这么优惠，更多的人来享受了哈、 嗯。 所以我们今天请杜帅来跟我们说说这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嗯、杜帅有没有每天到办公室叫一杯咖啡的习惯？ 原先上学的时候有，现在基本上没了。 现在这么养生啊？ 对，这个上学的时候啊，这个每天这个大量的工作需要提神， 嗯， 所以需要喝一杯咖啡。 嗯， 那么现在呢，可能这个并不是特别累了，因为每天去办公室的时间也不固定， 嗯 啊，所以说这个习惯可能就没有了。 嗯嗯，但是我和我身边的很多同事， 嗯， 还是特别喜欢、嗯，尤其是我们刚才我说了，我们这最近有一些这个新的品牌入驻，有好大的这个折扣，天天送优惠券，嗯、 是， 我就不说这个名字了哈。 哦，我说怎么，尤其是最近 啊， 我到这个办公室之后，我都会发现我的桌上有一杯咖啡，啊、原来是因为便宜。 他们也在力争我们这个市场啊。应该说近几年来兴起的这个互联网咖啡品牌也是带动咖啡外卖的这个热潮啊。这些互联网的咖啡从最初到现在有哪些做的比较好，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商业模式，都帅跟大家说一说，这也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啊。 好啊，其实这个话题呢，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咖啡啊，咱们先拿咖啡这个 这个微观的事情来举例，其实这是一种很大的一种商业模式。 嗯 啊，尤其是咖啡，首先我记得最早一开始我第一次喝咖啡的时候，比如说像星巴克这种大型的咖啡店，买了一杯咖啡啊，一边喝一边走在路上，感觉这是一种很飘逸的感觉。 嗯， 这是我上学的时候感觉很小资的一种感觉 啊。 再加上呢，有的时候咖啡是有甜味的，在医学的角度来说，甜味会给人造成心灵上的愉悦感。 对 啊，所以说每次喝咖啡的时候都会很开心， 嗯， 很高兴，这是当时的一种状态。但现在呢，我会发现很多事物都是在悄无声息的变化当中。 嗯， 尤其是像这种互联网咖啡，尤其是比如说像这种外卖，比如说像出现了像美团、像百度外卖这样一种外卖的形式， 嗯， 其实这都是传统行业进行互联网加的一种改造。尤其是我们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但是这种行业最先兴起的还就是我们国家。 是吗？ 嗯，包括现在在美国，你会发现它还是非常的古老，啊，它的所有的咖啡还必须你得人下去，当然它有自助机， 嗯， 啊，你得人下去进行打咖啡， 嗯， 然后呢，包括你的支付都必须还得投钢镚的形式， 哦， 啊，就投那种硬币的形式，还没有那种移动支付的手段，比如像微信、像支付宝这种东西， 嗯， 在美国是非常不流行的。 现在这个为什么这个互联网咖啡这么火？就是外送业务很发达吗？ 是，外送业务发达，再加上我们国家人口基数大， 嗯， 又对于这种咖啡的需求量比较高。所以才产生的这样一个行业，像我们的互联网送餐是一样的，美团为什么能这么火，也是在于此。其实呢，这归根结底这是一类，就是我们所谓的，尤其我们在去年开经济年会的时候，我在经济年会上发言，我说现在是两种经济，两种经济的时代。哪两种呢？一个叫做懒人经济。 嗯， 什么意思？比如说之前我追求的是我能下去，我能有一种参与感，这是我们当时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或者我小时候喜欢做的事情。 嗯， 买咖啡 去喝一杯咖啡，去咖啡店里头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小资的事儿。 对，很小资的事儿，甚至说我想去买爆米花，我记得我小时候几岁的时候买爆米花，我特别享受那个 摇啊摇， 最后蹦一下那个过程，啊，这是这种状态。但现在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随着城市节奏的逐渐加快，过程啊可能享受的时间会越来越少，所以才会出现这种互联网外卖的这种情况， 给你送到家门口， 哎，这就叫 送到你桌子上， 对，这就叫门对门服务，也就所谓的懒人经济，这也是为什么美团这些大型的外卖能够火的一个重要原因。那第二种经济呢，就叫做平价经济。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像汽车，你肯定不会去选择外卖的途径啊，是吧？那一定是要去多去跟这个4S 店或者跟销售人员多去交流， 怎么也得去多看几家试驾一下， 试乘试驾一下， 啊， 感觉这个车到底性能怎么样，排量怎么样等等一些状态。 嗯， 所以这一部分是什么人啊？就是说一定是我举两类人啊，一类人比如说你像一个小姑娘，一开始呢，工资是3000块钱一个月啊，那如果是，那他可能会花1000块钱去买化妆品。 嗯， 哎，那如果是我这个小姑娘工资涨到6000，她一下子可能就会花3000到4000去买化妆品，说明这一部分人是对商品具有高弹性、高需求的人。那像我们，比如说一样的，我一个月挣3000块钱，我一顿饭去麦当劳我就吃一个汉堡。当我一个月工资涨到20000块钱的时候，我去麦当劳仍然只能吃下一个汉堡， 嗯， 说明我对这个汉堡是无弹性、无需求的人， 哦， 哎，所以说那么 你吃得下这么多， 对，只能吃得下这么多，所以说这就是平价经济的一个典型的形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对这种高弹性、高需求的东西会有一种外卖的需求需要， 就是可用可不用的东西， 哎， 其实会更有需求， 对，会更有需求。那很简单，比如说什么叫平民经济？比如说你像我。我自己换一个手机，我可能会1年多2年才会换一个。但你像我觉得我身边的，尤其是我底下员工，可能一个月只能挣4000-5000的人，只要苹果一上新机，他们会第一时间的换。所以他们这一部分人就是对商品有高弹性、高需求的。 嗯， 哎，那么我觉得这就是两种经济的结合，一个是懒人经济，一个叫平价经济。这两种经济结合在一起，才是现在真正的一个潮流。包括你像美团外卖、百度外卖，这个包括互联网咖啡、互联网维修。啊，甚至说互联网找工作、滴滴打车都是这样一种模式。 还真是，您这么一说，我想的是挺有道理。 嗯， 就像咖啡这种东西，其实也是可喝可不喝。 嗯， 哎，它这个价格又合适，又能给你送上门，你就觉得可以啊，那就喝一杯吧。 是啊，所以这才叫高弹性、高需求。往往这种东西才是我们现在互联网最需要的一个东西。 这种也是比较受资本追捧啊。 嗯，对。 啊， 你像我们投资呢，大部分都会投这样一些这个企业。 哦。 啊，那么包括这些像之前的。 的这些我们所谓的摩拜单车啦、 嗯、 等等的这些包括人人车啦，都是一种互联网加的模式。 嗯 啊，而且现在是基本上我们天使投资找项目找的就是这样一些项目。 嗯，比如说现在、嗯这个外卖咖啡除了刚才我们说到星巴克呀麦当劳呀、 嗯、 还有这个什么联咖啡呀瑞幸咖啡呀、 嗯、 等等、 嗯、 这样一些我刚才说的后两种叫它纯粹就是互联网的咖啡品牌了、啊 嗯、是的 这几年真的是就是这一年间呢都不是一两年我觉得 是 就突然就兴起了而且很受消费者和资本的追捧 是的 那么杜帅您作为投资人如果有这样的互联网咖啡企业要争取投资的话 嗯 你会看中他们什么呢你刚才说其实你们也很愿意投 嗯是的 嗯 其实最重要的呀就是我们所谓的首先第一个天使投资投资是人 嗯 这个人有没有长期的行业积淀、 嗯、 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你像雷军说的那句话啊这个只要在风口上猪都会飞起来啊、当然了我们得看这个猪到底他之前是干嘛的当然对这对这个创始人有点不太尊敬啊、就是说当然得看这个创始人之前是对开个玩笑、 嗯、 之前是做什么的 嗯 假如他之前就是一个卖红酒的 嗯 你让他去做一个互联网咖啡肯定做不起来 哦 哎所以他一定是对在行业有所了解的就跟我们之前投资一样 嗯 尤其是一些失败的案例很多大学生我想因为我经常在大学里面做讲座 嗯 老师我想以后创业干嘛呢、 嗯、 我不下二十个大学生跟我说我以后想做水果外卖 嗯 啊但是没有一个做得起来因为他们连水果店都没有开过他甚至不知道这个橙子进价是多少苹果进价是多少他怎么能做好这个市场这个水果的外卖呢 嗯 一样所以首先第一个要有行业的积淀 嗯 甚至你看你会发现现在所有的这些行业的创始人都是在一些互联网公司或者一大型企业做了好多年之后才自己创业的 嗯 啊包括你像我们的这个毛大庆同志 嗯 对吧他也是做了很长时间的地产后来自己创业、 嗯、 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共享办公的平台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考察的、 嗯、 第二个考察的呢就是这个人的品质怎么样就像我们所说的百善孝为先 嗯 啊一定是有一种很高尚品质的人或者说 人品很重要 对人品很重要 嗯 不然的话他假如说你给他投钱投了这么多钱他可能挪作他用或者说他就直接给浪费了消耗了、 嗯、 这都有可能 是 甚至说有些人他把握不住这个财富啊所以我当时记得我一个朋友投资一个特别失败的案例就投给了一个小富二代很有思想、 嗯、 小孩也特别好。但是什么呢就是把握不住这个财富因为他觉得钱来的太容易了 嗯 啊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往进行后续的操作甚至说后续的企业的深根立足等等等等他都没有去整体的这种把握全局的意识和思想 嗯 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模式就是我们所谓的模式之上比如说这种平民经济只要是这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平民经济的产品 嗯 加上互联网的模式那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 嗯 啊那么只有这三条原则同时具备的时候我们才会考虑下一步怎样投资投多少的问题了 哦、哎，这个如果是有这方面想法的朋友、嗯、倒是很可以从您的这番话里头受益良多、 啊、可以 啊即使这个自己包装也得包装成这样 没错 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欢迎继续收听 刚才说了这个互联网咖啡品牌现在这个势头非常猛 嗯 然后像一些传统的星巴克麦当劳咖啡他们也加入了外卖的 嗯 这个我倒是看了消息我才知道我还没有试过哈、 嗯、 这样会格局会更加的这个混乱了我觉得竞争会更加激烈了那您觉得这个咖啡的外卖市场现在是不是还大有可为呢 现在应该来说属于因为我经常了解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像星巴克自己做了一个咖啡的外卖、 嗯、 甚至他自己做了一个品牌那么这个呢可能现在已经达到了 B 轮或者 C 轮的融资、 嗯、 那么可能是在一个中期的阶段但是很多东西都是这样会火一阵儿但是至于会火多长时间、 嗯、 还是看我们是跟时代潮流有关系、 嗯、 也跟我们整体经济发展形势有关系、 嗯、 会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个节点上咖啡火起来了 对呀、啊， 而前两年没火 呢 因为我有没有发现像我们上次一样前两年大家都去买房去了没时间喝咖啡、 啊、那不至于吧、 嗯哎、 真是前两年怎么没有人发现这个商机、啊、 其实这是一个经济规律的体现就是当经济、 啊、 尤其自己身边就自己啊、 嗯， 你像我们国家首先是流动性紧缩这么一个状态当进行流动性紧缩这样一个状态来临的时候经济慢慢属于一种平稳过渡期限的时候、 嗯、 啊，往往这种娱乐型的产品像咖啡电影电视这个时候是一个暴涨的一个 增长点。 这不就是口红经济吗？ 对，口红经济。但是如果是当经济一旦恢复起来又呈现高速增长的状态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这些东西就已经是达到一个末尾的状态了。这个时候是什么？房地产啊，这个大型的企业啊，上市公司等等的，这些迸发出了经济的活力。所以可能那个时候大家都会去忙着去干这个事儿去了。那么你会发现，尤其到这个，尤其在农村啊，你会发现一个例子，他们没有活干的时候，没有事儿，就是农民们没有事儿干的时候，农忙不忙的时候，都会在聚在一起打麻将、打扑克，一有农忙的时候，就去各家干各家的事儿去了，一样的呀。那我们城市里的人也一样，当不忙的时候，大家都会看看电影、喝喝咖啡、搞搞娱乐。真正忙起来的时候，就该买房买房，该干嘛干嘛去了。 忙的时候就干大事儿去。 是。 那么现在呢，这个咖啡市场这么火，之前我们也在这个办公室，我们同事之间聊过这个话题啊。很多朋友就说，比如说去韩国、去日本，就发现他们那边咖啡店的密度会非常的大，很多超市、小超市也都有卖咖啡的。 是。 那么其实，最近在咱们国内，尤其在北京，咖啡的实体店其实有些还是挺不错，而且环境还真的挺好的，坐一坐呀，还觉得挺开心的哈。我们国家呢，现在这个咖啡的消费的年增长率是在 15% 左右，这个是实际上是远远高于全球市场 2% 的增长率的。这得说我们以前就是基数比较低，所以增长率会比较高哈。那么目前呢，我们国家人均咖啡的消费量一年是5到6杯， 嚯！ 但是你得说咱们这个人口基数大，你乘起来就不得了了。 是是。 但是像日本、韩国，人均的咖啡年消费是140到200杯啊。 哦。 所以说，这个咖啡市场是不是也是因为就是后面还有很大的这种潜力，所以也比较受投资人关注呢？ 是这样。因为我在美国留学这么多年，包括又结合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实际情况，我感觉如果是说让我投资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往里投资的，哪怕它是 B 轮 C 轮，它比之前的估值要高，但至少来说，这对于我们国家来，首先第一个它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国家人口基数大，现在属于5到6杯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它跟发达国家是不能比的。为什么？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甚至是达到了逆城市化的状态。但我们国家城市化还在正在进行当中。喝咖啡的也就是我们城市的白领、学生、新进大学生，或者说90后、00后这样一些学生。但是如果是到了农村，其实我们国家大部分基础还是在农村的。农村的朋友们可能还是没有喝咖啡的这个习惯。当他们这一部分人一旦进入到城市，进行到城市化进程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个大量的增长点。所以我觉得这未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潜力的一个这个行业。不光是咖啡。包括互联网送餐，包括为什么你像有些企业火了一两年倒了。因为它的需求量不够了。但你像为什么外卖啊，能一直火下去， 特别火， 对，一直火下，甚至说火了又火，火了又火，这就是一个就是行业的一个特高性高年度增长的这个行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我们所谓的咖啡也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让我看的话，以后一定是会超越发达国家，哪怕它跟发达国家保持不变，人均达到150杯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那我们国家人口基数大也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个数字。 但是好像这两年实体咖啡店一直不是特别好，火的是这个互联网的外卖的这样，所以也逼着这些这个老牌的实体店也纷纷加入外卖哈。 是。 为什么呢？这实体店为什么就不能火起来呢？ 实体的咖啡店呢都在转型。第一个呢就是当然了，你看星巴克会发现一个规律，柜台特别大，座位特别少， 是 啊，基本没座位。 他也是想让你这快一点流动起来，买了咖啡就走人， 是这样的。所以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固有的特征，就是首先第一个，就实体的咖啡店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喜欢下楼买咖啡了，甚至说不想绕一圈去买咖啡了。 我反正也没法在那儿坐着。 对，我反正也没法坐，那还不如找外卖送呢，而且还有这么多优惠券。 这个秘密被你发现了。 对。这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整体的这个咖啡店呢，现在你会发现传统咖啡店都在转型。 对。 转成什么了？比如说你像我周一还要跟一堆朋友去考察像中关村创业大街。咱们李克强总理在16年、17年好几次去到这个中关村创业大街去视察的时候，很多咖啡店变成了一个真正谈事的场景。 对。 对， 比如像什么三 W 咖啡， 嗯， 这些地方是干嘛的呢？它 车库咖啡， 对，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咖啡店了， 嗯， 而变成了一个就是所谓的我为了谈事儿，我在那儿要一杯咖啡，但主要是一个谈事的场所， 嗯， 而是一个就时代弄潮儿的一个地方，包括很多的大型的项目都是在那个片区那附近谈出来的。 嗯， 哎，这变成了一个就是转型成为一个谈事的聚集地了。 嗯， 第二个，第三个，当你去考察了美国、英国、韩国、日本这样一些发达国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又有一个规律，所有咖啡店的老板一定不是自己独干就单打独斗干起来的。 嗯， 什么意思呢？所有开发店这个咖啡店的他的大股东都是电影公司或者娱乐公司的老板。 哦， 这是一个特别，比如说你像咱们特别著名的一个品牌叫爱喜咖啡， 嗯， 哎，这个老板就是我韩国的一个朋友，他是本身就是娱乐公司的一个董事长负责人，他才参与了和这个设计的这样一个品牌，是做 什 么用呢？ 为什么呢？ 很简单，就是我在看电影之前， 嗯， 我没事干，我可以在这等，等的时候我要一杯咖啡，变成我闲暇时间一个打发时间的一个过程。 我还以为是做那种什么电影的那种主题店那样的。 不是不是，主要就是为了，其实就是一个细分产业，比如电影这样一个细分行业的一个细分领域的一个小的实体店而已。 哦， 哎，所以这样的一个形式才是最主要的，就是咖啡店已经从一个人们特意去买咖啡的一个过程， 嗯， 变成了一个我顺带手去干的事儿了。哎，这就是我们刚才也说的，对产品是高谈度高需求的一个过程，就可有可无的一个东西。 嗯， 哎，从这个高档耐用品啊，变成了这个，因为最早对我们来说，喝一杯咖啡都是一种奢侈，甚至说很多人都觉得喝咖啡都是一种很好的一种状态，才会去喝一杯咖啡，尤其在四五十年代的时候， 嗯， 很高雅的一种活动才是喝一杯咖啡的状态。 嗯， 那么从这个奢侈品变成了这个生活必需品，从生活必需品变成了高弹性高需求的可有可无的商品，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慢慢的，这个咖啡这样一个种类一定会成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外卖或者这种互联网加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和一个实体的支撑点。嗯， 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欢迎继续收听。 无论是老牌咖啡品牌还是新秀咖啡品牌，都是纷纷加入战局。 嗯， 那这样咖啡外卖的市场竞争也会变得愈加的复杂和激烈哈。您觉得会不会有点像共享单车，最后也会大浪淘沙？ 至少来说，我觉得近几年是不会的，但是一定会慢慢的。它的趋势是这样的。 嗯， 因为我们说啊，做公司有两种趋势，一个呢叫养儿子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公司一点点养大，然后呢养的成人了，最后上市公司上市。这是养儿子模式，让他自己成为自己的一片天，这是一种模式。第二种呢叫养猪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公司呢给养大了，养肥了，给它卖掉， 嗯， 啊，赚钱，这是养猪模式。但互联网咖啡一定会成为养猪模式的一个代表，也就是说，它最后一定是被，比如说像美团、像这个百度这样的一些企业，像 BAT 这样的大型互联网企业所收购的。嗯， 你这是逼着他们收购吗？嗯， 这是行业趋势，也是行业潮流的问题啊。但你像有些企业，它又肯定不是会被收购的，而是一直会发展壮大的。 嗯， 啊，所以这跟行业模式有关系。 对，它会归类到，嗯，它这样的外卖这一类，它都可能都会被这个大企业最后收购成它的一个这个门类里面。 对，比如说你像滴滴打车， 嗯， 滴滴打车或者是一些原来的一些特别火的 APP， 嗯， 原先都是自己有 APP， 嗯， 但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现在特别习惯于在微信的界面里面找到滴滴打车，哎，这就是一种行业的合并整合的一个状态。 但事实上， 嗯， 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还是希望品牌多一点，嗯，竞争多一点， 是 优惠券才会多一点哟。 是。 好了，今天非常开心， 嗯， 说到这里了，来把您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再给大家说一下。 好，如果大家想继续跟我交流的话，可以搜索杜帅开说，杜是杜甫的杜，帅是元帅的帅，杜帅开说。 嗯， 好，谢谢大家。 想吃核桃吗？想吃好吃的核桃吗？想吃好吃又好剥的185的纸皮核桃吗？快来吧，